萨瓦，还好吗？这里是巴黎傻娃。六月的最后一周啊，在火热中登场了。经历了上周的阴雨，全法气温从昨天开始爬坡，像是巴黎和里昂，局地的最高气温有可能超过35度。那其实呢，这都不算什么。眼看着有些着急的地方，上周六这水银柱啊就窜到了38度。那这样的记录高于历史同期是肯定的了。周围不少人在感慨，这有点去年夏天那味儿了。鬼知道法国人去年经历过什么。新闻说了，那是法国本土历史上第三热的夏天，最高气温达到46度。气象专家预警，今年的温度还会创纪录，并且更加干旱。聊以自慰的是，现在还不是最热的时候，因为夜晚还是很凉爽的。那什么时候才够酷暑的标准呢？专家说了，如果夜间的最低温与白天的最高温差别不大，并且持续至少3天以上，那么恭喜你，免费桑拿管够。6月22号也算是解封以来的大日子。先说学校，高中以下的所有学校都正式复课了，尽管还有2周就是暑假。难怪有人抱怨，折腾回学校也就8-9天时间，至于吗？政府号召家长们放心地把孩子送回学校，但工会组织表示，家长是不是买账还很难说。毕竟学校的防疫措施放宽了，幼儿园不再有社交距离的要求，小学保持1米的社交距离，初中保持1米的社交距离，如果做不到，那就戴口罩。再说电影院，在等待了99天之后，法国的电影院重新开放了，还真有不少人去凑零点场的热闹。毕竟是非常时期，所以陌生人之间间隔一个座位成为必须，只是不知道这样的观影体验会不会打折扣。再来说说群体性的体育活动，运动员的训练逐步恢复了，而对于普通人来讲，有身体对抗的集体运动依然不可以。至于到体育场看比赛，7月11号以后最多5000人。6月21号，也就是上个周日，一年一度的夏至音乐节开始了。也许是憋得太久，也许正好赶上周末，成百上千的巴黎人涌向了圣马丁运河两岸，涌向了酒吧集中的马黑区，在音乐和酒精的作用下嗨成一片，零口罩零距离，仿佛忘了还有病毒这回事儿。突降的暴雨怎能浇灭人们的兴致？文化部长切莫得意忘形的提醒自然也是不管用的。有医生捶胸顿足，说好的逐步解封呢？那最后的最后还得靠警察。巴黎警方不得不2次出动驱散狂热的年轻人，这是不太愿意看到但却预料之中的景象吧。人们的担忧并不多余，在德国疫情又重新抬头之势，在葡萄牙里斯本放慢了解封的步子，在法国海外省圭亚那感染人数突然激增，当地或将重新封闭。不过呢，专家也表示，现在就预言法国本土第2波疫情到来为时尚早，判断的依据那就是看基本传染数，也就是 R0。 简单说，我们追求的是 R0 小于1。那当 R0 等于1的时候呢，这就代表一个病毒阳性携带者会传染另外一个人。当 R0 等于2，这也就是说一个病毒阳性携带者会传染给另外2个人。在法国疫情最严重的3月中旬，那这个数值呢是在 2.5-5 之间。而从5月末到现在，法国本土的 R0 在 0.5-1 之间波动，这代表病毒传播得到了有效的控制。当然，解除隔离以来，法国本土疫情还在发展也是事实，同样有数据为证。5月27号的时候，法国报告全国有109个地方出现了聚集性疫情，而到6月16号，法国有聚集性疫情出现的地方就上升到了239个。但专家也说了，解封之后有聚集性疫情并不奇怪，只要报告数量不是每周增长一倍，那么一切就可控。事实上，在目前报告的这239个有聚集性疫情的地方，其中115个14天内没有新增病例，45个7天内没有新增病例。同时呢，法国新冠肺炎住院人数、重症人数与死亡人数也都在不断下降。那现在的问题是，良好的这种势头能不能保持住？傻娃也说了，这个周末夏至音乐节让巴黎、让里昂、让波尔多等城市的街头变身年轻人狂欢的海洋，那这会在多大程度上造成新的聚集性疫情爆发呢？可能还要等7-10天后才知道。 疫情需要保持警惕，而疫情的后遗症也才刚刚开始。经济正艰难地重启着，倒闭和裁员的消息时有耳闻，雷诺、法航、空客等多家大公司纷纷宣布裁员的消息。那最新的消息是，诺基亚也将裁掉法国市场三分之一的员工。政府预计，受疫情影响，相关企业将裁撤800,000个就业岗位，而毕业生的实习更是迟迟没有着落。另外，社会在缓慢的复苏，餐馆营业了，老板们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兴。没有游客的巴黎，排队也只是表象。博物馆开门了，关了3个月，奥赛博物馆的负责人热切期盼着游客的到来，临了也不忘在镜头前直呼，希望国家出手相救啊。周末去了一家越南米粉店，疫情之前从没吃过，因为每次去都得排队。那现在呢，店里也就2桌客人，不过味道嘛，只能说不难吃，真的也就还好。吃饭的时候呢，听老板跟邻桌聊天，他说这2年事儿就没断过，先是黄马甲游行，再是反对退休改革游行，接着是新冠肺炎疫情，现在又是反对种族歧视游行。你说说，哎呀呀。从米粉店走出来，就听得不远处游行队伍里的高音喇叭声越来越近，而看上去这丝毫没有影响到路口喝咖啡晒太阳的人们。我没有掏手机来拍，这原本就是法国人的日常。疫情在，轻点浪，听音乐来线上吧。同样是在6月21号，由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主办的国韵流芳中法云端民族音乐会，于巴黎时间下午3点、北京时间晚上9点同步上线了。那在这儿，傻娃也明目张胆地做个广告，有空您瞅瞅。